电视前的观众有解说听，此时倒是清楚了厉害，但现场观众没点水平的这时还真没看出什么名堂，继续嘘声四起，给魏琛喝着倒彩。于是就在这一片倒彩声中，迎风布阵走到了绝佳的攻击位置。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占，一出手便把诛仙的魔剑士逼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术士这职业本就强于控制，论攻击距离本在魔剑士之上，再加上迎风布阵的银武死亡之手法术距离加四的属性，此时的魔剑士仿佛是一个掉线木偶一般被魏琛玩弄着。现场本来还在狂嘘，希望诛仙的魔剑士狠狠地给魏琛点教训，结果看着看着发现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诛仙的魔剑士居然被那个猥琐无耻的家伙打得找不着北了。嘘声停止了，可情绪复杂的观众一时间也无法把掌声送给这个家伙，虽然这术士在距离和节奏上都掌握得相当漂亮。与此同时，场上同时进行的另一场比赛却宣告结束了。一挑五，这种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是建立在大家差距不大的基础上，家世和一支玩家队显然不符合这一基础，继上一轮比赛之后，家世又一次在擂台赛上由孙翔完成了一挑五的壮举，而后的团队赛轻松击杀对方一名角色后，就以六个人头分的优势提前结束了比赛。现场家世粉丝众多，虽然情不自禁的也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到了星星和诛仙的比赛上，但是当家世彻底拿下比赛的时候，连忙还是报以掌声。这种成绩对于家世而言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但是粉丝的热情支持却是他们不能罔顾的。家世选手齐齐站在比赛场上，向鼓掌的观众们挥手致意，现场的广播也正式宣布了家世战队率先杀入挑战赛的决赛，而他们的对手正在场上的另一边赛事中决出。但是家世战队看起来并不关心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对手是谁，在满足了本场对手一些签名和合影的要求后，家世战队随即就离开了比赛现场，压根儿没去等那一场比赛的结果。家世的骄傲萧杰看在眼里，分外不爽，可是眼下他也顾不上计较这些了，他们诛仙战队能不能闯过星星这关还是个问题。诛仙暗藏角色实力，这本是他背给家世战队的惊喜，但是在遇到星星战队的时候，萧杰动摇了，毕竟他也是从最初起就一路跟下来的荣耀粉丝，叶秋、魏琛、孙哲平这些名字对于他而言并不陌生，所以在犹豫再三之后，萧杰终于还是很遗憾地提前放出了他的惊喜。满以为这样对付星星肯定绰绰有余，谁想打到现在，更换装备带来的优势，萧杰居然一点都没看出来。他们始终被压制着，这几乎不像是一场实力均等的对抗。换了装备都打成这样，如果还把惊喜留到最后，现在他们会输成什么惨样？萧杰完全不敢想下去了。眼看着场上的魔剑士被迎风布阵逼得各种窘迫，萧杰脸上写满了厌恶，他痛恨失败，痛恨这样的表现，他买下诛仙战队是享受乐趣来的，不是来忍受这一切的。魔剑士选手终于败下阵来了，魏琛赢得不费吹灰之力，如果摘掉之前猥琐的猫在角落调戏对手的话，观众很愿意报以掌声，但是有了那么一个开场后，观众们觉得比赛的水准完全被拉低了，居然这样就赢了，所有人都在如此想着。萧杰坐在场上继续一言不发，任由选手们自由交换，他们已经到了最后一人上阵的时候了。 而星星这边呢，算上场上的魏琛还有足足三个人。叶修、孙哲平这样的大神都还没有亮相，对于最后这位弹药专家选手，萧杰完全不抱任何指望了，只希望这家伙能输得干脆利落点，不要露出太多的丑态。可怜的弹药专家自己也没什么信心，一挑三，对于他这种职业圈的小人物来说，这种成绩只能出现在梦里，他根本就不敢去想星星接下来会出场的人是谁，他只怕自己连眼前这关都过不了。这个卑鄙的家伙这次会用什么无耻的手段对付自己呢？弹药专家胆战心惊地进入了比赛席，刷卡载入角色。片刻后，比赛开始，就见公共频道上跳出一串字：“ 还有必要打吗？弃权吧你！” 现场的嘘声几乎把整个场馆都给掀起来了。见过无耻的，但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你好赖换个手段行不行啊？观众们看得清楚啊，迎风布阵在发出消息的同时，又一次猫到那角落里去了，和上一场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再看诛仙战队这边呢，弹药专家一板一眼的在进行着战术走位，他完全没有想到魏琛会和上场一模一样的举动，这种下限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揣摩到的。但在转来转去始终没有发现目标后，诛仙选手也不得不拉低自己的下限去思考了。不可能吧，他一边迟疑不定地怀疑着自己的猜测，一边操纵着角色朝迎风布阵的刷新点走去。观众一片哗然，这么再走下去不就成了上一场比赛的翻版了吗？起哄声此起彼伏，就连星星最坚定的支持者们此时都不好意思说什么了。田七等人组成的星星粉丝团此时一个个都坐得很低很低，好像随时准备着滑到座位底下去一样。还好诛仙选手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傻瓜，在看过队友如何被魏琛的迎风布阵绕到身后，他怎会不做提防？临近刷新点的时候，他改变了路线，沿的是迎风布阵之前迂回的那个路线朝刷新点绕了去。 干得漂亮！ 观众里有人情不自禁地呐喊上了，此时他们关心的不是队与队之间的竞争，而是想看到那个猥琐的术士能被人狠狠地教训一下。他们希望看到弹药专家突然从另一方向绕到他身边时，他惊慌失措的样子。这一幕似乎很快就要来了，弹药专家一点一点地朝那边接近着，但魏琛的迎风布阵却无动于衷。换是刚才的话，这时候他好像已经开始闪人了吧。万众期待下，弹药专家终于成功迂回绕到了刷新点，而魏琛的迎风布阵似乎没有做出任何防范。 来了， 他只是在频道里如此说着。什么来了？所有人一阵茫然，他们完全无法想到这只是普通的一声招呼，现在难道不是在比赛吗？可怜诛仙的选手也是茫然者之一，这没由来蹦出的一句让他一怔，结果紧跟着迎风布阵的攻击就已经到了。诛仙选手还没有茫然到忘了在干什么，一见对手攻击下意识的就开始闪避还击，两个角色瞬间站在了一起，你来我往。观众们则也开始议论，他们不认为场面就如他们所看到的这么简单，星星的术士一定有什么特别恶心人的后手，会是什么呢？所有人都在想着，想着想着，就见诛仙战队的弹药专家倒下了。完了，所有人望着跳上屏幕的荣耀两个大字发呆。卑鄙的招式呢？没下限的手段呢？ 为什么都还没有看到就完了？ 没有解说辅助的现场观众着实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在电视机前的荣耀玩家们却已经被解说哭笑不得地告知这最后只是一次平凡的对攻战。大致过程就是星星的术士懒得走路，于是就等诛仙的弹药专家过来，然后双方碰面，然后开打，然后术士干掉了弹药专家，比赛结束。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已经开始骂娘了，现场的观众却还在茫然着，他们觉得他们一定是漏看了什么。大家死盯着电子屏，希望可以从一些回放中找到提示，可是他们依然什么也没有看到。全场观众望着从比赛席里走出来的同样是完成了一挑二壮举的星星选手魏琛，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不过在看到这家伙一边下场一边四处挥手致意后，观众们终于有了统一的概念， 虚的，接着虚的。 场馆由虚声再起，齐齐送给了眼下这位胜利者。再然后他们看到这家伙接着四处挥手向虚声致意， 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顿时虚声更大了，而魏琛却已经旁若无人地回到了座位。擂台赛至此全部结束，星星战队最终拿到了三个人头分，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结果。接下来的团队赛只要击杀对方三个角色就可以保证己方不输，再多击杀一个角色那比赛就已经宣告结束了。压力全部堆到了诛仙战队一边，而萧杰这时候终于不再一言不发了，他起身走到了选手当中。 擂台赛的表现你们觉得怎么样？ 萧杰问。诛仙选手们默默无语。 看来你们还都清楚，还都知道羞耻。那么接下来的团队赛呢？你们准备怎么去应对？还是像擂台赛这样吗？随随便便就中对手的圈套，随随便便的就被对方压制住？ 萧杰说道。 当然不会。 选手中有一人突然抬起头来，自信满满的微笑着。